是北京时间10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好看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夏季养车找魔盛，魔盛让空调更清凉，动力更强劲。400-682-1039。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沪深股市昨天继续反弹，收盘沪指涨幅4.54%，深成指涨幅4.59%，创业板涨幅4.11%。如何解读政策面的利好对股市的支持呢？来听记者张玉的报道。 证券分析师潘敏丽说， 其中有几条还是非常有力度的，比如说是停薪股，而且连审核也停下来。那么从第二角度上来看，银监会比如说一些股票的质押它可以展期。另外我们从整个二级市场的角度上来看，就央行无限的提供流动性，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证金公司扫大盘股，中信北京的一些营业部周三的时候很多创业板上跌停的股票全线收购。 可以说近十几天来，资本市场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救市之举。未来一段时间，如果新股暂缓发行，又没有大股东与董监高减持，市场将进入修复阶段。证券分析师黄俊说， 在这样的一个上涨之后啊，整个市场的信心人气开始有所恢复，在4000点或者说4300点这一带，相对来讲这个有一定的阻力，零利的上涨呢可能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昨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截止到9号，两市已经有655家公司公告了股份增持回购计划，积极维护公司股价稳定。受第9号台风灿红影响，今天北京南开往宁波的高59次列车，北京南开往杭州东的高35次列车停运。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67856677。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目前本市天空云量较多，大部分地区能见度在1到5公里。提醒朋友们，双休日2天白天气温较高，高温可以达到34度以上，天气炎热，户外活动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此外，今天中午前后西部和北部有雷阵雨，前往上述地区的朋友请带好雨具防范雷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见阴，早上南部有轻雾，中午前后西部北部有雷阵雨，东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微风，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8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买车险还是中华保险好，价格低，理赔快。中华保险4001999999。 我打，我打， 手下留情。 我打的人保直接交专线4001234567，未投保客户成功试算车险保费，就送10000毫安移动电源。电话打起来，电源拿到手。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双桥到四惠车辆行驶缓慢。以上信息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爱心满天。 87.6。 我想听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 我要参加爱心满天的活动。 小雨姐姐，我想跟你一样做个小主持人。 每周六日上午10点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小雨姐姐和你一起相约爱心满天，快来玩吧。 如果每个小朋友的爱都化成一颗小星星加在一起，就是爱心满天了。 收音机前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爱心满天，我呢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雨姐姐。今天呀，我为大家请来了一位大朋友，他是专门从事儿童防侵害工作的张永江老师。张老师您好。 小雨姐姐好，小朋友们大家好。 张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事儿童防侵害教育工作的呢？ 我应该是从这个12年年底的时候就是开始关注这个领域，但是呢是在2013年的5月25号，也就是国际儿童失踪日那天，我们才正式开始从事，就是开展中国的儿童防侵害这一方面的教育。在此之前呢，我们大多数提的呀都是儿童安全教育，很少有这一块儿，就是说单独防范人为侵害这一块儿是相对在国内提的比较少的。那么我呢，因为是以前是刑警和情报分析师，所以从我们的实践经验以及犯罪心理的角度，我们觉得跟犯罪人打交道的东西应该更多的普及给家长和孩子。 嘉玉娟老师，我看到您的有一个背景资料哈，就是您做过刑警，从事刑警的过程当中，您刚才也提到了是有过类似的案例是吧？儿童受到伤害的侵害的案例。 对，而且这两年这种案子曝光的也很多。 12年开始从事这个工作，是专门从事这个工作了吗？ 12年的时候呢，其实我还在做情报分析那块的工作。那个时候呢，其实接触的就是全国的一些这方面，就是安全或者是说防侵害方面的一些数据。那个时候其实主要是这个公安方面的一些跟这个犯罪有关的数据。那么我呢，因为是12年有了孩子之后，然后就特别关注这个孩子的这种人为侵害的问题。 又是一例， 对对对， 做了爸爸以后开始关注儿童， 没错没错， 走向了这个为儿童服务的这样的工作岗位。 对对对，所以经过大半年的准备，在13年的5月25号的时候，就是正式开始加入到儿童防侵害这个工作，也就是儿童安全这个工作的大军当中去，主要是做这个人为侵害这方面的防范工作。 今天的关键词就是儿童防侵害。 对对对， 对儿童进行侵害的范围是什么呢？ 因为侵害呢主要是有一个主动性在里边，也就是说一般来说就是违法或者是犯罪人对孩子实施的一些侵害行为，它跟咱们提的这个大安全的概念啊是被包容的一个关系，也就是它是安全当中的一小块的内容。这一小块的内容呢就是人为的，你比如说性侵害，比如说绑架，比如说这个拐卖，比如说其他的像校园暴力再到说这个在人群之中的这种踩踏，那么来自于周围的人对孩子的一种侵害行为，这个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和一个最专注的一个领域。 请教一下张玉江老师哈，孩子和孩子之间的这种伤害，这个算吗？ 这个我们也算在这里边， 算在里面。 对对对，孩子之间的这种侵害，其实我们是有这个心理学上也是有分类的，并且对他们的之间的这种侵害的归因呢，也有一个细致的分类，这也是我们研究的一个重点，因为就是主要关系到人际上的一些侵害，对。孩子呢主要是同龄人之间的，就是身体上的心理上的还有人际关系上的，这些也都是我们是关注的一个重点。 请您介绍一两个这样的小案例。 好，我从警的第二天接的一个案子，就是一个， 就是您刚刚开始从事刑警工作。 对，对对对，那个时候呢是一个16岁的一个男孩和一个6岁的女孩。这个6岁的小女孩呢是在这个新华书店，那个时候新华书店里看书。那么这个男孩呢是跟这个书店呢有一些亲戚关系，过来帮忙。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男孩就把这个小女孩带到了卫生间，然后做了一些不好的行为。那么这个事情呢最后报到警方那里，是我接的这个第一个儿童侵害的案件。那么当时给我的影响呢，就是印象也是非常的深刻啊，包括这个妈妈那么那种歇斯底里的那种状态啊，包括这个小女孩那个特别茫然的眼神，她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包括这个16岁的这个小男孩就一直低着头她觉得自己做错了，但是呢其实呢在她自己看来或者说在我们成年人看来，他有他的家庭的原因，有他自己背后的一些因素在里边所以导致他这样的一个行为的发生。所以我那个时候呢其实也在想，我说为什么一个这个16岁的一个男孩看着平时大家对他的表现对他的这种称赞也都是蛮多的觉得这个孩子还是蛮不错的，16岁就去帮忙去做一些工作嘛，但是做出这样的行为来呢，我们就是觉得还是往回追就是家庭的问题。那么当我当了爸爸之后呢，这个案子就是时不时的也会 在我的脑海里浮现。 啊，您是一个女儿。 我是一个儿子，对、 哦。 因为我当时最大的感触就是说，这个男孩给我的印象也蛮深嘛、 嗯。 为什么大家平时对他的表现都是比较赞赏的，结果他会做出这样的行为来？ 嗯。 然后，因为我一般都会去聊他的。背后就关注他的背后，我就会去问他。 对，因为您刚才说您是做过这个分析师，所以您更会关注这个事件后面的一些情况、 嗯、 是吧？ 对，因为我们是公安院校的科班毕业、嗯、我们也学犯罪心理啊，学这些个青少年犯罪的东西、嗯、所以我们一般呢就是说不会就事论事，我们想看看事情背后的一些原因，所以那个时候会关注这个内容。情报分析师那块呢主要是跟数据打交道，也就是犯罪规律的问题那个是后来的。那么前面呢就是我们主要是从这个犯罪心理的角度去看待这一个孩子。最后呢往回追呢，我们觉得还是家庭的原因。然后我当了父亲之后，我就想我可不能培养出这样的一个男孩子来， 嗯， 所以这个是我当时要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触动因素。 嗯， 从那个男孩的身上，包括说我们现在有很多亲子教育的东西、 嗯、 亲子教育其实最早啊也都是源于犯罪心理，就是大家研究这个犯罪人以后发现他的这些心理的形成因素之后，往回追发现是家庭的问题，后来啊衍生出来很多跟亲子相关的包括演化的一些理论出来。 嗯， 那么早期呢其实更多的都是从这个犯罪人往回追的。 嗯， 所以我们说我这块关注的呢，也就是说我从这个孩子的身上往回追，然后我觉得我们应该在亲子教育上面，包括说对这个防范教育上面去增加一些内容，但是不好说是用这个方法或者按这套理论就一定会怎么样、 嗯、 但是有一些风险点或者是一些特别明显的问题，我们应该是可以在早期做一些规避的。 太好了。那我们针对的人群呢就是广大的小朋友以及他们的家长、 嗯、 那在这里您能不能和大家聊聊在家庭当中、 嗯、 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如何引导孩子不去伤害别人，也不让自己受到伤害。 嗯，那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之前在我这边还有一系列的讲座，也是在人民大学出版社， 嗯， 每个月都有一期，其中我们第三期的内容讲的就是关于在学校里边发生的这种包括同龄之间的包括说这个被其他人欺负的这些，放到家庭当中啊，就是说还一个孩子为什么就是有的孩子为什么总是会被别人欺负为什么他总是会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而且呢他遇到这个事情以后呢他还不愿意告诉家长。 嗯 这些问题呢我们也是从一些案例当中去分析，最后呢发现特别符合我们被害人学里边讲的这种特点。那这个小孩子一般就是比较孤立的， 孤立的， 对对对，他不善于跟别人交往和交流，然后呢他是比较懦弱的。 懦弱， 对、 嗯、 懦弱。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说还有一种呢就是平时就是比较那个大大咧咧，然后不拘小节，这些也容易会被别人欺负， 就是给别人造成这样的机会、啊 嗯、对对对对对、 嗯、 但是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讲的被害人性格当中的这个叫内向呀懦弱呀孤僻呀这些，那么在这个群体当中呢就会成为大家的一个情绪指向的一个对象，就负面情绪指向的一个对象、 嗯、 那么我们对很多这种孩子的这种调查呢也发现，小孩子在欺负那个经常被人欺负那个孩子的时候，他们的心理也很简单。 怎么简单呢？ 就是说哎，我欺负你比如说我们一个班上有30个同学， 嗯， 然后呢有一总有这么一两个同学总是会被别人欺负，大家欺负这个这一两个小孩子的时候呢，就是说第一个欺负他的人可能是属于这个班里边的那种特别顽皮的，然后特别那个喜欢去制造事端的小孩。 嗯， 这些人呢往往在这个班级当中呢其实也不算是受欢迎的群体，但是呢没人敢欺负他们，然后就会有一些人呢要附和这个欺负别人的孩子，简单就是说我欺负你，然后别人都可以看到，你看我就不是那个被欺负的对象，就是这样的一种所以一般来说孩子的心理就是说，如果我欺负这个小孩，这个小孩告诉了老师告诉了家长，或者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介入进来我可能说哎，我就这一次，我下次不再找你的麻烦了。但是相反欺负一次他没有反抗也没有回应，然后两次也没有，三次也没有，然后这个小朋友呢就觉得哎，你看我欺负他没事儿，然后接下来呢跟我比较好的或者愿意跟我站在一个行列的，然后就会跟也来欺负这个小孩。 哦，是这样。 对对对， 所以就是说他欺负别人呢，只是向自己的同伴展示说，你看我也很厉害，我不是那个受欺负的对象。 嗯， 而且这个孩子的群体其实跟这个我们讲往前啊，就是原始社会啊，或者是人类文明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是很类似的。为什么很类似呢？就是他其实是没有什么法治啊、道德呀，这些都是后天给他的。 嗯， 他其实早先没有那种很强烈的这种感觉。嗯，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是往往就是最简单的这种叫江湖规矩，就是我有一个庞大的群体。如果你不在我这个群体内，你要么跟我们是一种和平共处的关系，要么就是我们经常要欺负你，就越是孤立的越是容易被别人欺负。 明白了。 对、嗯、 那从您刚才给大家的这个案例当中、 嗯、 其实就告诉家长，告诉我们的小朋友，一旦受到这样伤害应该讲出来。 对对对，他其实这个孩子的性格的形成，他为什么不讲啊？不愿意告诉自己的这个家长，原因也是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啊。 嗯， 因为我们讲小孩子如果受到伤害或者受到欺负或者是受到委屈的时候，我们作为家长的话是怎么去归因这个问题的啊？你有没有问他是什么原因，或者是你是怎么想的？ 嗯， 一般来说我们特别提倡的就是说，这个孩子如果发生这样的问题或类似或者疑似的问题，你需要问他，就这个事情是怪谁或者是谁的原因。那么小朋友 就是直接问孩子啊、 哦， 这个事情怪谁，是谁的原因？ 对，小朋友的回答呢、哦、往往是三种。一般来说就是什么呢、啊、就是说第一就是我不好 啊、 就是我这个人不够优秀啊、我没有听他的话，我没有按照他的意思去做一些工作。这样的孩子呢，往往的他的成长环境就是属于我们平时讲听话式教育，就是家长要求你做这个你就必须做这个。 嗯， 然后你要出了什么问题或者是闯了什么祸的话啊、都要先自责。这也是我们中国的孩子也比较常见的一种归因现象。另外一种呢，就是他不好，就那个小孩他就是爱欺负人，那个小孩所有人都不喜欢他，那个小孩就是爱打架啊，是这样的。这种归因呢，就是归于外部。还有一种呢，就是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被欺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老找我。 我觉得不知道这个答案好像占有很大的比重。嗯， 一般来说四五岁的孩子其实啊就应该有是前两种归因才是比较合适的。 嗯， 四五岁之前的孩子说不知道还可以理解，或者是还没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是后面的啊五岁之后了，他还是说不知道的话，这个家长就要引起注意了。 嗯， 啊，甭管他是说归因给自己还是归因给别人啊，都比这种说无归因的状态要好。 嗯， 因为他明白，那么他只要说出了原因，我们就可以做针对性的引导啊，让他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受害人与施害人之间其实他是有互动关系的。 互动 关系 的、嗯、 我们叫形式伙伴关系，也就是说他们两个人之间是存在，比如无论是言语上的交流、眼神上的交流、肢体上的交流，包括来回的这种博弈，他们形成的一种伙伴关系。也就是说没有施害人就没有受害人，是这样的一种关系。那么他在这个互动关系当中的第四种又是叫做斯德哥尔摩模式，就是这个孩子老是被这个人欺负。 嗯 啊，就比如说啊，举个简单例子，就学校里经常会发生的，就是那种校霸啊，就是时不时的要找这个小朋友要钱。 嗯， 他也不找别人，他找的那对象呢就是那么几个人。 对， 这几个人呢就是属于平时啊包括就是他要了一次给一次，要一次给一次，然后没什么事儿， 就是从来不反抗的。 对对对、 嗯、 时间一长呢，就斯德哥尔摩模式的概念就是说，他的生活、他的喜怒哀乐，包括说他的行动自由等等，他需要受制于这个人。 嗯， 就是施害人。所以呢时间一长呢，他反倒产生了一种所谓的依恋关系，就像孩子跟父母这种依恋关系，他都自己都没有感觉到。所以你看，就是针对孩子的侵害问题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尤其是性侵害，相当一部分会持续很长时间，甚至于到十几年的都有。那么就是因为这种关系啊，长期的存在，然后长期的要受制于他就是施害人，那么形成了这样的一种不正常的关系。 嗯， 这个也是我们家长平时 也是需要多去注意的。 所以说家长跟孩子的沟通有多么的重要哈，就是提醒我们的家长应该经常跟孩子聊聊天啊，经常关注一下孩子哈。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因为像我们从事儿童工作时间长了就知道，从孩子的眼神有的时候也能读懂孩子的内心，对吧？ 没错没错。 知道您这些年一直在忙着做这样的工作哈，就是儿童防侵害的这样的工作，实际行动是什么呢？在这儿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就是从这个去年的5月25号开始做一系列的家长讲座，觉得先从家长的普及开始。那么到今天就是大概有127场的专题讲座。然后里边呢，我们有相当一部分的内容就是牵涉到现在的中国的儿童失踪问题啊。这个失踪呢，只是一种结果，失踪是一种结果，他失踪有很多种可能。被拐卖的、走失的、离家出走的，被绑架的，包括说一些其他的因素造成孩子找不到的这样的现状。这里头呢，我们也会发现很多家长们的原本的这种理念都是有很大的误区的。 那哪些误区呢？ 举个例子来说，就是我们家长经常会跟孩子说，不吃陌生的东西，不和陌生人说话， 不喝陌生人的水， 不喝陌生人的水， 对， 等等啊，就这样。 难道这个不对吗？ 我们觉得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就是这些呢，都是属于高度抽象化的一种概念。你教给孩子呢，本身来说是希望他记住的。那么记住之后呢，一个是他能不能用，是一个问题。第二个，他能用了以后，这个陌生人的概念如何去界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什么样的算是陌生人？ 对，我们就你可以去问孩子，就是什么样的人是陌生人？他一般给你的回答就是不认识的人，然后没有见过的人，或者是见过没几次的人。但实际上呢，我们在这个实践当中啊，就是拐卖儿童的这种，我们叫拐子老啊，就是所谓的老呢，就是说他是很有经验的人。在很有经验的人呢，他都不会说上来说，哎，小朋友，给你一块糖吃，你跟我走吧。他都不是这样的。他是先用了一个玩具，或者是用一个这个像 iPad 这样的东西啊，特别能够吸引孩子注意力的，先让他产生兴趣。产生兴趣之后呢，他会